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的。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名家荟萃的京剧《龙凤呈祥》片段，这是1991年工人俱乐部演出的实况，这是今年马连良先生诞辰90周年的专场演出。张飞听琴这段戏呢，在现在的舞台上已经很少见到了。在这版录音当中，景荣庆和黄文俊的表演非常的精彩。景荣庆先生是著名的花脸艺术家，13岁入中华戏校，16岁转入荣春社科班，改名景荣庆，得到陈福瑞、宋富廷、孙盛文、范宝廷等名家名师的悉心传授。出科后又得到郝寿臣、丁永利、钱宝森等人的指点，技艺大进，曾搭谭福英、奚孝伯、严慧珠等名角的班社。上个世纪50年代加入中国京剧院，得到了梅兰芳先生的赏识，常常为梅先生配戏。景荣庆唱念遒劲有力，工架精美，戏路极宽，文武兼善，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传统花脸和侯派、好派、前派等艺术元素的融合体现。扮演诸葛亮的是黄文俊，黄文俊是老生名演员，他出身名门，曾祖是著名的武生老前辈黄派创始人黄岳山，父亲黄义安也是生行名家。黄文俊毕业于北京戏校，曾经先后在荀慧生剧团、北京实验京剧团、北京京剧二团和北京京剧院工作。下面就请您欣赏景荣庆、黄文俊演出的张飞听琴。 为臣错案暴露，就不敢的 王范建奎到 三将去 先臣吧 一块落逍遥呀乐看托三将军洪福将我请好运人才三将军到此有所谓 请问先生俺大哥东吴招亲几时回来 命中回来 今当 什么日期哪月之中 某大哥的 现在东吴、 他因何不回 礼器未到 先臣呐， 只为今朝为不当，没人指定将军狂，一刀起血的冲破铁门墙，大哥您的回心枪，看他你的怒火也在枪，怒了将为一红。 古代兵将引将接驾去 了。 哎， 先生，既是俺大哥龙家回转，就该拆散老张。 哎，我怎么 一言拆我？三将军逃林， 哎呀呀， 咱老张岂能待而不利？ 好好好，如此三将军听 看， 你带领三千人马引将接将，不可有 误。 我家臣都兵冲撞，张天师兵在身旁，不必我追，保不送他。 快来， 以上您听到的是景荣庆、黄文俊主演的《龙凤呈祥》片段。下面请您继续来听《龙凤呈祥》别宫一折。扮演孙尚香的是马小曼。马小曼是马连良大师的幼女，自幼受家庭环境熏陶，酷爱京剧艺术，深得梅兰芳先生的喜爱，是梅先生的义女。毕业于中国戏校，先后在湖南省京剧团、中国京剧院工作。她扮相雍容华贵，演唱细腻大气，是梅派传人当中的佼佼者。扮演吴国泰的是老旦艺术家王玉敏。 下面请您继续来听马小曼、王玉敏主演的京剧《龙凤呈祥·别宫一场》的选段，唱念都是情深意切，感人至深。 Thank you.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小曼、王玉敏主演的京剧《龙凤呈祥》片段。听到这儿，我们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元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。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戏迷乐主持人尚元继续在这儿恭候着您。 我们的新时代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赞赞新时代》，王平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大地生机，青山绿水常在，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幸福目光澎湃， 站起来，扶起来，唱起来，情不自禁的感慨，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我们的新时代，万里跋涉走进家门的期待，五千年的情中国成为辽阔的舞台，我们的新时代，只熄灭一盏放满天的光彩，慢慢的春风花儿开，向往着河流与山脉， 站在新时代， 万里跋涉走进家门的期待，情怀让那中国成为辽阔的舞台，我们的新时代，只是愿意绽放满天的光彩，暖暖的春风花儿开，向往着河流与山脉，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， 高峰让你身心疲劳，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，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，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，放松手脚，车辆自动跟随行驶，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。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，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。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，虽然有苦有累，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，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？